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咯。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搵啲米高坚嘅网友上嚟倾下偈都冇错嘅， 梗系撑你啦，大佬， 多谢啊，大佬， 系咪先？ 即系冇兄弟咧，就冇智能手机啊，你知道系咪先？嗱，点解今日会你会过嚟无啦啦咧？咁有一日咧，我收到个电话，我话系啱牛，我去咗。黄江村系嘛？ 唔系水围， 水围村， 水围村 咯，有个菜又报告， 菜报告。 嗱，咁啊咧，话你不如我讲俾你听啦。你喺节目度讲，我话你黐咗线，梗系唔系咯？你上嚟讲啊，大佬，系咪先？ 你唔系老友，我一定撑你嘅。呢我一定撑。 我都呼吁下我自己嘅网民咧，你唔好话俾咗啲消息等我讲。扑街上嚟讲，你明唔明白啊？你咁样先系叫撑我啊嘛，明唔明啊？ 即系我撑你牛哥，你明唔明？啲身份咧曝咗光咧，哇，系咪先？ 你 普通啲， 所以你平时嗌开你个名字我唔嗌，你叫米高坚 OK 啦，呢个名水围啊， 水围，点解嗰日咧就会上去咧？就咁样嘅，原先咧就系因为嗰日我放假。咁同公司个同事话不如去食嘢啦。 三五成群就冇个好人啦。 係咪一个啫。 一条友单票独到。 係单票独啫。 好佢得慢慢同你倾。 佢同我讲呢佢话上去食嘅。咁带我去一个食川菜嘅。唔係就係头半刻正经真係川菜 ok。嗰间食川菜呢嚟讲呢平啊真係抵食嘅。我下次同你上去食。佢真係啲嘢。 唔好啊陣间去食多点。 咁啊 ,ok。咁啊唔好讲嗰 part 食嘢嗰啲好食啊吓有机会再讲。咁啊食完之后咁跟住即係其实我哋即日来回嘅都冇諗过过嘢嘅。咁啊上去水围啊咁啊下街咁啊諗住走㗎啦。跟住呢我 friend 就话喂不如我哋去隔离去按脚囉。 按链脚。 链脚。咁佢话佢去过嘅即係同个同事。咁佢话人哋话俾你听私斗嚟㗎。我一讲话私斗。 按脚私斗。 按脚私斗咁鬼嘛。跟住佢话你去咗先啦同你一起去。咁带我去。嗰间嘢呢就好过瘾嘅。一入到门口呢是真係按脚你要望到入面呢啲人坐晒喺度按脚即係公开式嘅。 同埋呢即係佢係一间足浴嚟㗎。 係啦。但係呢神秘之处就係点呢佢门口有条楼梯㗎喎。条楼梯係熄晒灯㗎喎。跟住我见你入去呢我喂上嚟啦咁上楼梯㗎喎。吓你唔係按脚咩陣间先嗱我上嚟带你去个地方咁。佢内有乾坤咁我上去睇下啦。一上上面嗰层呢又熄晒灯嘅。但呢就应该係发廊嚟嘅。咁但冇人嘅都唔係奇怪。 我想问问先嗰发廊嗰啲咩装修都有啲洗头啊镜啊咁样。 係啦、哦、有洗头镜嘅。咁但係佢个构造就好鬼马点解我话鬼马呢即係佢楼下就係按脚一上一层呢就发廊但发廊冇人嘅。但係呢个奇在之处就係佢一个转弯位个转弯位呢有个路仔呢有条楼梯真係落去又前方落一层㗎喎。鬼 好鬼异好鬼异。 跟住我跟佢行啦去呢原来呢嗰条楼梯呢就点呢通过隔离嗰座住宅大厦。 啊其实我以前呢喺买位嗰时候呢智能手机都讲过有啲叫隔离屋啊。啊 ,ok, 差唔多我明啦明啦你继续讲。 你明啦。 啊我明啦已经明 白。你开始明啦。 但是我明白因为网友唔明白嘛 ,ok? 是啊我会再详细一次嘅因为我都唔识啊我都系一次去嘅啫 ,ok, 人哋带我去嘅。咁啊去试下啦。咁啊上到一转弯。佢系点样呢应该系话系大绿色嘅金鱼缸。点解咁讲呢一上到去拱开到门呢 唔系单面镜。 唔系单面 镜。冇镜先啦。 冇镜啦直头一上去呢就点呢你系好夸张到系起码三十条女啊。 三十 真系有三十条女咁就坐晒喺度睇电视一排一个圆圈。咁啲人就上去点呢你真系可以摸可以揀啦系咁样揀嘅。咁啊鬼马啲啦。咁啊梗係要揀過㗎啦咁梗係咁啊我、 okay、 我朋友一個啦咁我話其實我話俾你聽嗱呢度講呢度散啦即係呢我 friend 可能佢冇聽我對佢唔住其實我入到又冇做到。 你呢啲狗噏嘅嘢呢冇人信就 ok 得啦老實講。你做啲做唔到過我都信咗啦我都話你做有做過。 我做咗啦 ok。 係啦。 咁我入到去啦咁啊咁入去咁啊快餐啦叫佢哋叫呢個快餐咁入到去咁我同女仔呢就即係你當我交手啦咁啊！ 係咪住先？ 係 OK。 你咁樣講咧，15分鐘就完咗個節目，話聲你聽啦。好簡單啫。 係 一個唔係金魚缸啦，其實係一間房啦，你入去睇。 而且應該咁樣講，嗰間房咧 就应该系啲女休息室嚟。 系啦，休息室啦。 休息室。 咁你入到去，咁嗰啲女有冇 number 嘅咧？ 系冇噶，坐喺度噶。咁你如果你拣啦，咪点样咧？你就行埋去，你因为佢坐喺度咧，你系可以同佢倾偈啊。 嗯。 即系就好似交收咁，系唔会话单面镜嗰啲嚟噶。 嗯。 咁当然啦，即系你唔可以话太过吓离谱啦，即系手多多啦。咁但系即系 喂，唔系噶，即系咧呢类型嘅咁啊斗咧，其实我喺呢个常平咧，我自己有试过吓，咁样都系类似嘅啫。咁我自己咧都系起码验明正身啦。其实好多网民咧去呢类型嘅场咧，都验一验先。啊！如果 OK 咧，好揸手咧，佢先至嗌入房啊！ 嗱， 即系其实即系我讲埋先，啲假嘢、假波啊，嗰啲全部唔要噶嘛。 啊，冇错啊。咁理论 只系你冇验啫 ，OK？OK， 我冇验啦。但系理论上咧，就其实系应该系得嘅。即系我见到朋友都系咁样嘅，行埋系即系可以掂下，即系诸如此类啦。 即系下次约埋你朋友过嚟同我倾啦。OK， 你讲埋先。 咁啊，咁啊，跟住就咁啊拣啦。咁咧，其实佢就唔止30个女嘅，就点解咁讲咧？因为咧之后咧，嗱我讲我飞咗少块镜先啦。因为之后我哋再走咗之后咧，咁我朋友再，因为佢漏咗嘢，再上去攞，佢漏咗条锁匙啊，即系屋企嗰啲锁匙。 明白。 咁好奇怪，点解会漏咗？咁即系漏咗喺个休息室度咁啊？因为可能个女仔唔知系咪可能即系唔知点样啦，总之就漏咗啦，佢上去攞啦。咁同佢再上去睇嘅时候咧，哇系，即系啲女咧系仍然都系30个，但系出出咁转噶。 唔系，咁好简单啫。我可以答你咩事咧？嗰啲女做完其他客落翻嚟啊嘛。啊！呢啲咁少嘅嘢咧，我嗰个智能手机网友都识噶。 系啊，嗱呢、這个 啊，我对佢想知啦。 系 你话你冇做啦，咁起码有啲咩服务咧？知唔知入边？ 嗱，佢又会点咧？应该就系冲凉啦，跟住就下追云笛啦，跟住就下就系啦，就卖牙啦。咁有系呢三味嘅。咁佢係快餐嚟嘅，咁即係個女仔入到去呢就會同你除衫啊，跟住就沖涼啊，跟住就吹啊，跟住就做啊咁囉，即係會有呢啲服務嘅，即係佢同我講啊， 佢同你講啊，你話你自己冇做過嘛，我梗係信啊，OK 得冇問題啊，我唔質疑所有網友啊，係咪先啊，你嚟一嚟踩， 唔係因為個人呢，你明唔明啊，牛呢啲嘢呢我係有潔癖嘅，你知啦，好難㗎嘛， 你要睇袋 condom 要唔要啦，我即刻就送過俾你啊，如果網民要 condom 呢可以 call 我，我有而家仲有呢个4个 condom 咧，系唔使钱嘅。咁咧，我可以宣传下先啦。這個、呢个咧就新健康生活啊，点样讲咧？健康生活就妇女健康嘅。咁咧写明咧，呢个系紫藤送俾我嘅。 哇！ 大肚有礼又做得，差佬竟用佢老屈，日常旁身就冇损失，健康生活就最优质。咁呢度呢就有一个 condom 同埋一张类似白豆通套嘅嘢。 好文采啊。 係啦，咁我有4个喺度，咁样如果网民要呢就 PM 我喺 Addo 嗰度 PM 我送俾你啦。而家首先呢我諗住每一个主持或者嘉宾呢我都送一个啦。而家送咗一个俾你先啦，米高健 ,OK。 多谢晒牛哥，即係希望我用到啦。 係啊，我唔理你啦，你通常呢第一次上嚟啲人呢都扮晒怕丑啊，咁样一系呢 嗱，唔係阿牛，即係講開就講啦。嗱，你話去水圍過去講翻個地方啦。咁其實咧就唔止一間嘅。點解我咁講咧？我聽佢講咧，因為原來咧佢嗰個附近咧都好多嘅。 我都 咁亦都亦都幾多係因為我哋上去個鐘數咧係食飯時間。咁其實喺嗰啲即係打攬鋪咧，上面有打攬鋪啊嘛，其實都好多㗎。即係好多。 即係成日我哋網友講陪食飯，即係吹消飯局有冇咧？ 我相信有，點解我 相信有？哎呀， 點解唔係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咧， 你真係逼我去一次，去一鑊，去多鑊啫。 咁一定要啦，我嗌我朋友帶你去啦。唔係點解我咁講咧？ 一齊去， 好嘅，一齊見識下。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咧，我哋講緊去完呢間足浴之前咧，我哋係經過一個商場，咁個商場咧再過咧有啲橫街啊，橫街有 光村、水圍村啊， 水圍村啊， 水圍村有個商場。咁我就知邊間啦，得啦。 咁佢上面咧。就有啲叫做火鍋店嘅，但係好奇怪喎，即係地下呢就落 企滿曬女嘅係咪 有啲啦，咁但係佢上面呢就落曬臉喎，就好奇怪喎。咁即係我好奇點解我會問啦，我話咦咁得意，我話樓下就開陽，咁樓上呢一條樓梯又係條樓梯熄燈㗎喎，大家記住可能水圍呢樓梯熄燈呢就應該有啲鬼馬嘅，應該有。 唔係通常呢水圍呢我解釋俾你聽啦，你係燈燈啦係嘛，我係 條 老馬啦，聽下老人家講 ,ok, 通常水圍呢有嘢搞嘅地方呢 參嘢多過你食米呀、 啊。通常呢就有一張粉紅色燈嘅，粉紅色鋼管，啲鋼管包住咗嗰啲 你一倉呢就可以嫁女嘅。但係水圍呢以我嚟講呢從咗龍 X 卡啦 ,OK 呢啲女比較好啲之外呢佢哋喺個其他啲女都唔係咁好嗱我就想知啦你揀返返轉頭啦、 嗯、 你有30件女喺嗰度得唔得先啲女最緊要呢樣嘢啦。 哇但係你唔好講話牛講開講嗰次即係嗰日去呢幾多香港人去㗎 唔係香港人去唔緊要因為好多香港人去呢 唔係想去嗰個地方即係我話揀到個地方。 水圍梗係啦水圍任何一大地方都多人去。啲女嘅質素點樣先你以你啦以你啦你都揀一就食㗎啦 ,ok? 係呀、啊、真係但係如果你問心講呀質素真係高啊。但係睇時間點解我咁講呢因為嗰個地方呢因為我聽佢哋講呢係專係做香港人生意。 係嘅。 係呀咁同埋佢啲女呢比較後生啊。阿包我諗真係嗱，我嗰個啊，我講緊我嗰個啊，真係23歲嘅，23咋？我個 friend 嗰個就21。 Excuse me， 23歲唔算後生嘅。我同阿哥頓去咧揀，阿哥頓嗰度咧，唔好咪 sell 佢，你去幫唔幫手？我話去唔去佢主場唔緊要，佢揾啲女18、9嘅。OK， 嗱，23歲冇唔算太， 但係嗱，你聽我先，23歲通常我哋叫即係叫中女啦，咁應該都係 都唔算叫中女， 即係唔算，但應該真係攞啲，但又唔係。OK 㗎好靚㗎即係身材得㗎唔係打針波嚟㗎。 唔係打針波嚟㗎即係樣貌娟好。 樣貌娟好㗎。 可唔可以透露少少關於足浴唔好講曬個名唔好講曬個名講一半啦、啊。啊諗諗到啊。 足浴呢叫做 哦。 你突然間問起我真係我。 死啦你都。 唔係但係我認得地方點解呢佢隔離係咩嚟呢佢隔離有個商場。 隔離有個商場咁其實好啦。去得水圍呢嗰、那個商場你都知啦得一個 嘅。得一個啫。咁你行過少少嗰條走廊呢因為嗰條窄巷呢一穿過去呢如果喺個鋪頭門口行出去向右手邊行呢就可以去到地站。咁大家可以後扣上都 可以。我係人知添啦。 係呀 好啦好啦好啦有一樣嘢最緊要啦。 嗯。 How much 呢消費呢 我諗我講你都唔信。85蚊快餐。 咩唔信啫喂。西呢、這個向西又咁上下你去水圍又咁 上下。但係未有針得掂呢好似我個 friend 唔知道有咩能力啦、 啊。 咁就買一送一嘅。 點埋為之買一送一呢 即係85蚊其實一 Q 㗎嘛。咁佢同我講佢出嚟我講唔知真定假男人嘅嘢呀。佢話佢嚟咗兩 Q, 但係真係收85。 Tips 唔知啦係咪呀。 Tips 唔知呀。唔係佢俾條女㗎嘛現兜兜俾條女㗎嘛。 即係練得俾條女咁好多例啦尤其是喺水圍嗰啲髮廊都係咁樣嘅其實。即係、 啊、 以我經驗啦唔可以有所知所知都冇人信啦有經驗嘅水圍呢甚至乎你去啲髮廊去揀一啲女咁呢揼咗個骨之後嗰、那個骨呢就整骨啦假設啦。咁佢就會有返50蚊好 ,50 蚊而家好似仲平添 ,50 蚊。跟住如果你要開大呢即係搞嘢呢佢另外俾錢條女㗎嘛。咁其實條女呢已經有曬 condom 有曬性㗎啦當然啦我成日建議啲網友自己帶啦或者而家 PM 我啦咁我有四個 condom 先到先得啦送俾你㗎 ,ok? 但係呢唔係嗱講開呢樣嘢我個 friend 又話呢有一樣嘢真係要講㗎。點解呢我同我走嘅時候呢同樓下嗰、那個即係嗰啲同胞啦即係同志佢樓下有啲足浴㗎嘛足浴有個體場啦叫做或者係叫做叫 保安仔啦。 保安仔啦咁我同佢傾咗偈，佢就話呢其實咁樣嘅。好安全嘅有咩事呢佢就會拆掂嘅即係如果佢哋嗰個鐵鬥嚟講明即係有咩事你唔需要畀錢。 啦啦啦啦啦啦。 呢個真係好緊要。安全係好緊要。 以你嚟講呢其實呢所謂鐵鬥呢其實大陸冇嘅。咁、 嗯 啊、我都要重新同啲網友傾傾。即係其實呢好多地方啦頭先 X 場卡啦 OK 啦喺水圍嗰間都係鐵鬥嚟㗎寫咁講㗎啦。但係呢一樣會有人查牌尤其是呢日節目出啦呢12月啦係咪先。 係啊。 呢個臨近歲晚呢喺大陸呢歲晚呢就通常都會 整頓治安啦。 整頓治安。而且呢我都想講講其實呢我自己本身呢年尾呢就好少返大陸嘅農曆年啦。點解呢因為呢 搶嘢啊。 搶嘢太多因為好多啲外省嘅都會走啊 都會落嚟搵食 唔係 搵食跟住走㗎 佢 返鄉 佢要返鄉下所以佢搵乜錢就無所不用其極㗎。 係 啦。咁呢樣呢我都希望網友留意一下。咁嗱我講返啦85蚊咁 快餐。 快餐。咁其實一般價錢嚟㗎咗真係我喺向西我可以講講83。但當然啦即係通常嗱我可以話俾你聽啦你俾條呢85蚊 咁嗰條女有50蚊呢係要畀返間場嘅。咁、啊、呢樣呢就係、是、雞頭錢嚟嘅。 雞頭呀、啊。 不嬲都畀㗎啦。咁、啊、如果你講價呢可以講到83蚊呢咁樣呢就可能到時你畀30蚊個雞頭。咁、那個女呢就始終都攞返一嚿水嘅。 係 呀、啊。呢、啊、樣就好正常嘅。但係如果好似你個 friend 咁喎咁樣係咪即係我無啦啦可以執多 Q？咁有啲問題㗎。 有啲嘢啩我真係唔 知。即係咪熟客啦或者係呢、這個點講、呢或者係俾咗 tips 多啦即係佢同你講85啫咁另外俾 tips 啦。我即係我永遠都贊成呢 鋪鋪清啦。 鋪鋪清之餘呢個女 service OK 嘅話呢你都俾返50至100啦。因為上次呢我去去阿哥頓主場呢去玩呢嗰條女350蚊過夜我自己我都俾咗嚿 tips。即係我真係覺得入錢嚟㗎嘛講真係係咪都俾啦。 啱啊即係我牛哥你講呢個嘢真係我都覺得係認同嘅。即係雖然即係我都係咁講啦睇下你點睇。即係水圍嚟講呢你諗下我成個路程由香港去呢真係好快。我諗我嗰晚去8字都唔使去到。 喂咁係㗎啦因為如果水圍呢你如果你坐8排呢 ,10 蚊㗎嘛。即係你 喺10蚊就係。 你喺呢個黃光村啊。唔係喺呢個黃光口岸 黃光口岸 坐白牌係10蚊去水圍㗎嘛。 係呀、啊。 頭先你話佢去龍 X 卡拉 OK, 或者我去嗰間叫做陰街嘅食館裏面。 陰街食館。 陰街食館我節目有講啦。 係呀、啊。 咁、一間唔錯嘅食館嚟可以捧場下㗎。咁、樣去嗰度呢都係有呢啲咁嘅消費㗎嘛係咪先。 我話俾你聽嗰日呢跟住去完之後呢我仲有少少奇遇嘅。跟住我哋去附近呢有間食豬腸粉呢好出名嘅。咁我哋去食 腸粉王。 係啦真係 食肆唔緊要食肆開得名唔緊要 ,ok? 黃光村我都好熟啊水圍黃光村我好熟啊。 跟住呢嗰位姐姐仔跟住傾咗兩傾啊跟住留咗個電話俾我跟住我後咩轉頭出咗門口我都唔記得咗。 係呀死呀下次係個電話俾我啦。 嘩後生啊嗰個得㗎真係嗰個又 係。唔係即係呢永遠呢有時呢返大陸呢都有啲奇遇嘅傑斯仔 大家其實有聽開上個禮拜阿傑斯仔講 上幾個禮拜啦因為我唔知呢集幾時出係即係半個鐘頭 即係好似阿傑斯仔話齋即係成日都話小心飛來猛啦都係講佢即係你要摸清個底囉成日都話呢個喺水圍係即係應該係咁講係咪應該叫做定律呢 係㗎嗱我可以咁樣講啦水圍呢就以前呢已經係雜㗎啦 是啊、 尤其是而家黃光開咗之後呢同埋你嗰個落馬洲線呢開咗咁近呢咁呢其實呢而家搵食嘅人仲多即係靠呢個行業搵食嘅人仲多如果好似下沙啊沙嘴啊呢啲咁樣冚一冚呢咁嗰班玩古惑嗰扎呢、 啊、 自然就搵唔到錢啦搵唔到錢就自然亂㗎啦即係好似我住沙我以前住下沙咁我以前住下沙呢未冚嗰時候呢喂好繁榮㗎邊有賊嘅啫邊有搶劫嘅啫年尾都少。 你會睇今朝新聞講咩年近歲晚嗰位香港真係俾人劏土搶喺天橋。 呢啲係咪我 最近嘅咋嘛呢單新聞。 我知道唔係唔一定太相信囉但係呢你話有冇呢我都會有嘅。 係呀、 啊。但係年尾呢我都建議呢啲網民呢或者啲一齊去截野遊嘅兄弟姊妹呢都小心少少。 係呀、啊。 因為我係有好多朋友呢喺年尾呢係俾人搏。 我都信呢所以年尾流流有飛來慢大家真係衡量清楚究竟係咪真係飛來慢。 咁啦我可以解一個簡單啲方法啦如果譬如有啲飛來慢假設好似你去搶粉王啦有個女仔咁陪你一齊去同你傾偈呀諸如此類咁樣冇問題㗎噃。但如果你想戒佢想溝佢呢就唔好喺返水圍嘅酒店啦。嘅賓館啦 賓館啦應該咁講。 去遠少少。 遠啲啦。 咁、其實黃光口岸附近大把價錢又唔貴兩嚿水以下。係 啊。 係先咁去嗰度搞呢起碼佢唔係佢熟地頭呢會好啲。 或者佢去同你講話佢喺邊度住叫你上去我都勸大家唔好囉。即係因為始終都係我都係覺得呢啲都係考藝。 永遠呢一樣嘢呢就唔好跟女走。 係啊。因為就算佢同你講話佢喺個場度有正職嘅即係譬如好似我個 case 咁解佢話喺搶分網佢有個地址㗎。 冇正職㗎啦。佢年尾佢可能返鄉下㗎。 年尾走人㗎啦大佬。 係咪即係呢樣嘢千祈千祈千祈唔好信囉。 係啊即係我都係啊所以我同 friend 跟住轉頭出咗我都真係將個電話我真係抌咗我真係好遺憾 sorry。但係下次我見到佢呢我同你講上去食飯應該會見到佢。 係啦下次攞返呢咁樣你俾我又好咩路呢我有我辦法啦 ,ok 啦。 OK 啦 你知道 牛哥你真係吓、 啊、 你搞掂㗎啦。 咁我有啲方法呢可以盡快去溝到佢嗰條女啊。如果條女係揀錢使嘅話，尤其是啦 接濟到佢呀、啊、你可以。 啊節目差唔多完啦，完之前呢我可以講一樣嘢俾你。 咩 呢、這個時候呢 ,12 月呢即係12月即係年尾呢係一個俾錢嘅好時候嚟。即係呢好多女呢都喺咪攞少錢翻鄉下，係啦，翻鄉下就 翻鄉下，翻鄉下 咁樣咧，每次咧，以前咧，譬如你月中啊、年中啊，咁樣你走去話見到條女想溝佢啊，想戒佢啊，想幫佢啊，咁問佢攞錢咧，即係話俾錢佢咧，佢未必肯嘅喎。 係啊， 但係每次唔知點解個每次年尾咧，即係農曆年尾咧，你同佢講話，同翻嗰條女講翻話，不如我真係中意你㗎，不如。執掣啊！但我又我自己又唔可以照顧你一世啊！我又唔想拍拖啊，唔想結婚，或者我有老婆啊，香港啊，又唔理啊， 諸如此類啦 ，OK。諸如此類啦。 但係年尾問佢咯，問同佢講價咧， 永遠都得㗎。 但價錢咧就咁、是、嘅，咁就你諗下你自己要調節。 唔係，所以阿牛哥你講啱嘅，你話鋪鋪清我都覺得係，即係你而家兄弟揾食嘅時候，即係我自己覺得，我、啊、即係雖然冇你咁耐，但係即係你問我都覺得係可行嘅。即係如果年尾大家睇啱嗰件目標咧，即係不妨俾錢下鋪鋪清，可能真係錢銀就可以打動到佢哋㗎啦。 而平時就比較難嘅，即係啲可能佢已經有嘢做啊，但係翻鄉下佢真係等一定等錢使。如果唔等錢使，唔會咁多人打劫啊、搏人啊。 冇錯， 嗰、那個環境係個個女都等錢使。 你哋系 男男女女都系， 唔系咯， 啊，即系譬如你 谂下，我即系去食嘢都可能会咁样咁嘅奇遇，即系大家可能有机会都可能会系咁噶，大家谂下。 即系呢样奇遇咧，其实咧，如果我啊铺排紧另外一件女嘅嘢，就系真系做啲啤酒传销嘅，咁我就知道佢差唔多要翻乡下。吓、啊、咁我咧已经系部署紧咧，因为佢又好 简单，两打四百啫。 佢系2000蚊个月最高人工，佢我问咗佢啦， 2000蚊 系啦。咁平均佢一嚿水一日到，我俾个5嚿咧，我谂 呢个 可以打动到佢吓。咁、啊、当然啦，咁又出嚟玩下啦。 你试下，然后俾翻个答案我哋 啦。如果得嘅话，我一定会喺度讲下啦。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 啦， 多谢。多谢你啦， 咪 好见啊 ，OK， 一定撑你啦，大家 多 谢 啦， 讲其他嘢。 如果下次仲会唔会带埋同啲猪朋狗友，会唔会再上去其他地方玩啊？唔系你去水围啊嘛，水围其实好嗰阵咧，水围啊、向西啊、呢地方咧、沙咀啊，喂，好多网友都识噶啦。 不如讲啲 pack 啲啊，下次睇下有冇机会。嗱，我有个朋友咧住四川云南嗰边嘅，我睇下有冇办法联络。 系啦，联络下佢，咁或者你攞少资料咁样，如果得嘅话，你咪落嚟倾下咯。 讲下啲四川姑娘啦，嗱， 唔得你咪试下去下淡水啊，去下西乡啊， 远啲。 其实西乡淡水全部我识讲嘅，但系下下都系讲我嘅经验咧，我就觉得我有少少自吹啊，系咪明白？ 咁啊系噶。 咁我希望咧可以咧就。 有网友分享更加好 啦，大家交流一下，好似你讲水围咁样，咁我都识讲 X 长卡啦 ，OK 啦，咁样，因为我本身咧，我去到水围咧，我自己系中意玩啲147长嘅，即系卡拉 OK 嘅，多啲女拣咁样，但系你个玩法就同我喺水围玩又唔同啦， 唔同咩？ 系啦，所以每一个人玩法咧都唔同嘅，如果有啲 chat 咧。因为其实大家嘅价钱啊，大家玩嘅方法啊，我都好清楚嘅。咁而家有一撮 check 下咧，其实个节目会更加好嘅。 唔系喎，牛哥，即系讲多少少临尾啊。好啊，我记得讲一样嘢啊，我个保安仔讲过啊，即系佢话如果即系点样知个治安好唔好咧？即系佢就话，如果你见到我哋啲铺头，佢即系讲，你看见我的 Pussy 嘅 dance 啊，比较开门咧，你就。不要上嚟玩啦！ 嗱，好 簡單，即係佢就咁講啦，即係話佢嘅意思就係話，總之佢間鋪如果周圍附近熄曬燈啊，即係好多娛樂場所，其實佢附近都好多嘅、即係譬如食肆啊、卡拉 OK， 如果你見到咧水靜河飛熄曬燈咧，咁大家就嚇執生啦，就唔好玩啦。 呢句説話咧，我喺 My Radio 都講過啊。其實咧、或者唔知好似喺討論區我都講過，我話咧，如果去到向西 嚇、 所有電子都刪曬嘅。啲女周围啲女都冇喺度嘅， 系啦， 咁啊千祈唔好走去揾女， 系啊， 就呢个其实已经好好嘅指标嚟嘅，但系咧有啲时间咧真系唔揾得嘅，譬如年尾啦， 年尾过年啦， 过年啦，咁嗰啲系严打 庆啊， 严打期间咧，我就觉得系即系要小心啲吓，咁当然啦，如果譬如 自己有私家私人屋啊咁样咧，即系譬如自己有个斗咧，就会好啲嘅。 唔系牛哥问多你少少，即系如果你觉得而家圣诞前啦，都差唔多啦。即系如果呢个时间去，系咪叫都系高峰期啊？ 未 算系。 而家今年农历年系二月几号啊？28号啊？ 28。 咁就应该系1月1号后啦，就开始恐怖。但系如果你哋要你要租炮房咧，嗱28号。2月28号之前 ,1月1号之后呢呢、這个月呢是租房呢即、就是租屋呢即、就是租自己住的屋呢、啊、是永远都便宜的。啊、 但 安全性就好啲啦。 安全性好啲嘅咁 啲啦。 不过话咪我哋睇下有冇呢啲网友想一起搞嘅。咁我哋咪我哋咪租个炮房囉几个网友。我一路都咁讲㗎。 枪房、啊、我哋讲得好听啲叫枪房。 枪房都得嘅、 okay? 啊。租个三房一厅咁2000多蚊。啊咁冇 lift 㗎啦。 私家枪房啊。 咁、啊、去搞下都得嘅。就唔因为年尾呢我都赞成自己有私家房嘅。啊亦都绝对反对啲网友跟女走嘅。ok? 是啊 好 真 係。今日多謝你先啦。 唔好多謝咁講。 咁而家因為係第一次第二節我都唔知啊因為係錄音嘅。咁樣睇下下次。 下次啦。 下一次或者下一節係講啲乜嘢啦。好 okay, 拜拜。 拜拜。